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凤凰 U Radio 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还有我 Cathy。 今天是5月13号，在上个星期呢，可以说是这个警方的新闻非常的多。在北京啊，在5月3号的时候， 十天之前 就发生了这么一起案件，一位来自安徽的女青年，应该现在根据我们看到的信息叫做袁丽亚，这个在北京这个南城的这个丰台区有一个金温商城啊，从高楼坠楼身亡。那这件事情引起到一个全国性的关注，乃至外媒纷纷对这个故事做了一个报道呢，是因为在袁丽亚坠楼死亡之后呢，一度啊出现，我们根据现场目击者的一些报告说，出现了上万人，主要是以在北京这个务工的，或者说在北京的安徽人为主的一个游行的一个团队。我们看到很多的照片，大家都是举着这个标语和横幅啊，要求追讨这个镇正义和真相。那么在这个北京游行一度呢是进入到了木樨园的这个地界，然后我们看到现场的一些报告，警方出动了非常多的警力，有4000人左右的警力，还有比较标志性的是警方出动了直升机 啊， 那直升机在北京进行这么一个维持秩序，或者有的人说这是一个维稳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事情因为它的这个规模上升的很快，所以说呢也很快就有了结论，警方很快给出了结论，说这个排除了他杀的嫌疑，最后基本上认定啊，这个袁丽亚是一个自杀的情况。但是仍然我们今天在这里说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恐怕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地方，或者说大家也是这个坊间啊，也是会在说有很多的疑点。 那现在呢，其实刚才明姐讲了，最终警方确认的结果呢，他们就发布在了5月9号的平安北京的微博上。 又是平安北京。 对，说到的是袁某死因呢，排除了中毒、性侵害以及他杀的可能，系自主高坠死亡啊，这创造了一个新词儿，自主高坠死亡，也就是自杀了。警方呢已经将核查的详细情况以及相关的证据通报家属，家属无异议。那在这样一条微博发布之后呢，底下的评论当然我们可以想见得到了，有人就说哎，好像跟这个朱令的中毒案开始，大家的一种情绪方面似乎就趋向一致，就是警方你说什么我都能给你挑出刺儿来，都觉得有点不相信的成分在里面。那么确实我们看到这个安徽卫视他们有个公共频道就有节目，他们就这么总结，他说单纯这个案子我们至少可以有5大疑点。第一个，死者呢并没有自杀的任何的预兆和理由。后来我们是看了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也是了解到这个袁丽亚是安徽人安徽人，才22岁，而且是家中的这个中流砥柱，妈妈是务农，爸爸呢是身患绝症，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还有一个10几岁的小弟弟在家里上学。所以呢他们家一直是依靠他在北京打工所赚来的钱来支持家庭的整个生活。 他应该是在这个金温商城里面做导购。 对。然后说还有这个消息说他其实是打2份工的。他在早间的时候会去这个大红门市场打一份工，然后到10点再去金温，所以他是做2份工。 这个之前如果你去网上搜索袁丽亚的话，你会发现之前关于他有一个另外的报道，就是有一个医生，把袁丽亚的一张照片贴在自己的这个发布在网上，当时说是这个袁丽亚应该陪着自己的爸爸来治病。 我也看到过。 然后当时医生觉得这个姑娘非常的孝顺，所以说呢，把他们这个医生跟父女俩的这个照片呢，就放在网上，也作为了一个纪念。这个是大家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的关于袁丽亚之前的一个踪迹。 对，而有第二个疑点就是为什么死者呢要在金温市场内部他待上一整夜在跳楼，而且和他在一起的男人，一群男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知道最后事发是在5月3号的凌晨。 对， 第三点，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事发之后呢有2名保安不知去向，另一位呢是被抓，如果没有异常为什么逃跑，因为之前在网上流传说他是被几名保安轮奸之后 身亡的。 发出这个谣言的人现在已经被抓了。 好，第四条，女孩呢被发现死亡的时候身边没有大量的血迹，就说疑似呢是血凝固之后被扔下楼的。这个当然可能要依靠 对这个 更加专业的这个法医的鉴定了。 是 第五项，女孩自己说在上班，而且摊主呢和周边的人声称没有看到她当天来上班。女孩上班所在的这个金温批发市场监控重重，为什么事发当日女孩上班附近的视频监控没有办法提供？那现在警方是在看到央视新闻是公布了两段的视频， 对， 当时他们就说他没有身边的人尾随，就他行动是自由的，所以根据这样一个视频来判断出最后得出这样一个公安部门发出的结论。我们来听一下。 对，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这一段北京警方应该是刑事案件重案组的警官啊，对于事件做出的一个回应。 好， 二号的晚上进入这个商场以后，一直到他坠楼，从路线监控上可以发现呢，这人的行动自由，首先是自由，但是没有其他人尾随，没有挟持，进入这个坠楼地点也是自己走进去的，没有任何人尾随和挟持。 警方提供了两段市场内七楼监控的视频。第一段视频显示，事发前一天，也就是5月2号晚上的22:34，安徽籍女青年袁某一个人出现在了大楼七层的西北角。一分钟后，她打开了灯，进入了一个房间。门开着，灯也一直亮着。20分钟后，她关掉了灯，然后走出了房间。第二段视频显示，5月3号凌晨4:19，袁某一个人向楼梯间走去，这里也就是高空坠楼的地点。通过对现场的勘查、痕迹检验和死者尸体的检验，警方最后排除了中毒、性侵害和他杀这几个可能。 排除中毒这块呢，对他的心血以及一些内脏器官里边的血液进行检验呢，目前没发现毒品，没发现其他中毒现象。性侵害这块呢，从他的衣着完好，身上没有其他的搏斗伤，而且这一块呢没有检出其他的可疑痕迹，这样能排除这个，排除这个性侵害。他扎这块从身上的伤符合这种高坠形成的，没有其他的任何搏斗其他可疑痕迹，经过现场勘查和法医检验，所以可以排除他扎这种可能。 虽然警方排除了中毒、性侵害和他杀这几个可能，但女孩坠楼死亡的原因依然是个谜。从进入大楼到第二天坠楼，将近12小时内，女青年袁某到底干了什么？她又在想什么？又为何坠楼身亡？这些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央视新闻频道，采访北京市的这个公安局负责此案的警官啊，给出的一个警方的回应。我们可以看作是目前一个比较权威的这个一个报告，排除了他杀的几个可能性，一个是说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性侵，那包括中毒这样。但是呢，根据这个警方的回应啊，还是不断的有疑问，会有跟进。那有家属，那虽然说在新闻报道里面我们看到说家属对于这个警方的结论无异议啊，但是也有一个声音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关于性侵的恐怕是公众所谓这个坊间大家舆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推测，认为在性侵的这个排除方面可能还做得不够。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这个遗体已经火化，遗体已经火化，所以说恐怕再要进一步调查的话，也调查不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排除性侵的可能只是警方就是这么一说，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详细的尸检报告？对不对？包括说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常规的这种排除性侵的可能，至少是说没有残留物啊，阴道内没有残留物啊，这些内容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大家疑问的一个点。 好，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在5月3号安徽的女孩袁丽亚在北京的丰台区金温商城坠楼身亡，在5月7号和8号这个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的发生。那么在上周末北京警方给出了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呢还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休息一会儿，三立话新闻继续。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素。 我是 Cathy。 从所有的这个刑事案件啊，或者说由刑事案件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在中国现在这个群体性事件这个词儿已经是很熟悉了，经常有一件事情会跟着他发生，我注意到的就是抢尸体。 然后抢着要把这个尸体火化。 对， 这一点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所谓的这个政府这一方或者警方这一方在处理类似的事情以后这么急着要把尸体去火化。 嗯，我想呢，你看这次事件呢，它定性为是自杀嘛，所以呢它就不算是一个刑事案件。 嗯， 它不算刑事案件之后呢，他就觉得我有些东西呢我是可以不是按照刑事案件的一个侦查的过程去办的。 嗯， 有没有可能？ 对，最初这个事情其实一开始在网上报起来的、 嗯、 报上来的时候，你看它是5月3号发生的事情嘛、 嗯、 但是大概是在5月8号才开始网络上比较有多讨论，就是出 因为7号8号有游行， 对，有游行那天、 嗯嗯、 然后讨论的一个原因也是为什么大家会上街去游行，就是因为北京警方不予立案。 嗯， 对，就是说给立案都不给立。 嗯， 嗯，大家想查但是没有渠道去介入，没有渠道去进行这个侦查。那一个是这个尸体为什么这么急着火化，那包括现在大家说如果说不是一个刑事立案的话他会不会给一个尸检报告啊？那还有这更这个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尸体已经被火化了，那根本也无从出这个尸检报告。另外一个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当然警方呢这个结论给的很快，同样给的很快的是抓一个所谓的发布谣言者的这么一个行动。这个当然了，这个事实证明啊，这个我们现在至少我们现在可以推断出来的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实的信息，但是也有人可能从动机上去有一个推测，那为什么这么急着啊去抓这样的一个这个 确实 发布的谣言？确实发布谣言是有问题，但是你看你这个在案件调查方面没有那么积极，但是去抓这个谣言抓的非常 积极。我觉得大家怎么样去定义谣言哈？其实谣言跟这个非事实是有区别的。你看谣言是什么？谣言就是你本来就知道它是假的，但是你知道它是假的之后，你才去故意的传播， 你有主观上有这个意愿要去撒谎。 哎，但是你看这个他发布这个所谓的谣言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在我跟 Cathy 在私底下讨论过，是确认过他应该是在平安北京发布这个所谓的真相的微博 之前 是、 啊、所以说你在这个真相没有出来之前，你怎么知道我自己基于我手上的材料和我听闻的东西来判断 是 不准确的， 将来对一些事情有一些自己的猜测也不可以了、 哎、 有一些讨论也不 行。这个就是跟国信办的、 就是、算账嘛， 这个就是跟国信办最近的这个规定说啊、这个说要严查这个大 V 说求验证这样的这个说法、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我在5月4号我听说了这个安徽女青年这个事件，我当时我自己综合我的所有得到判断，比如说她一个这个单身女孩， 对 啊深夜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一群男人， 而且我也参与了当时的这个游行、 有一群男人在这个房间里面，那我给出我自己一个推断说我觉得有性侵的可能，求验证。然后我把这个推断发出来， 反倒是 好，5月8号警察说不是这样，然后把我作为发谣言把我抓起来了。 反倒是我觉得大家各种谣言你最后可能要汇集到警方，如果要去查这个案子，现在央视不也说了吗、为什么坠楼现在仍然是一个谜、让大家把这些谣言之后汇聚起来，你反倒针对这些谣言去一个一个攻破，最后出一个很详细的报告，说是没有可能哦。这个时候正是大家所谓的都是谣言、那大家我们就相信， 那比如说警方给出了这样的这个证据之后、有一些人如果再出来造谣，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再去抓他， 正是因为警方的这些所谓的证据是立不住脚的， 或者给的太慢了，就是 对。还有就是让大家，你看最近我们的3D化新闻也有点像在判案，就是找各种的线索，包括网络上的一些民意也都是大家去就自己去爆料，所谓的就是把自己知道的情况爆出来，大家就是从中寻找蛛丝马迹，想要去自己断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这都是把大家给深深的逼成了神探， 真的是这样， 全程福尔摩斯。 包括刚才有一个，我之前有在天涯上看到，当然天涯也是一个传谣的圣地了。可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他有目睹个这个现场的人，他说他看到袁丽亚死的这个时候穿的衣服跟那个央视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布的这段录像里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有可能也是一个，如果他这个谣言，就他说的这段话，如果被大家广泛的传播的话，这绝对是一个他不是自杀的证据啊！ 真是好， 确实、 这个。 而且你要想，为什么这个大家分析的人这么多，唯独是这个马某被抓？ 你会觉得大家更加增添，哎，他讲的话到底是不是有一点真实的成分在里面？网上不有人细说吗？什么叫谣言？谣言就是遥远的预言。 对， 很多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 你既然说到这个了，我就想说这个，你看央视去采访的是北京的这个一个刑事调查的一个重案组的一个警官，北京公安局有没有新闻发言人这个行当？北京警方。除了通过他的这个平安北京在微博上发这个说法以外，他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外交部有这个新闻发布会，对不对？那每个礼拜每天都有，那你有一些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我当天就可以问啊，你发言人会给出一个说法。但是警方有，我相信是有发言人，但是好像这个发言人的这个出动的频率比警察出来维稳的这个频率要低多了。那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像我们你刚刚说到了，这个谣言往往被证为事后被证明是真相的，是这个能源局的这个刘铁男的这个事情。刘铁男在当时被罗昌平实名举报的时候，能源局的发言人就说纯属污蔑，纯属造谣，对不对？那我们就发现这样。公共部门的这些新闻发言人，人民日报说了，就完全成了家奴， 对 吧？你大家对他不会有任何的期待。我知道你是比如说代表警方出来发言的，你一定是就着现在警方既有的一个现实说，我不会从你里面找到任何可信的证据。你讲不管你讲什么，我恐怕对你都不太信任。 所以现在危险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警方你出来的几段视频和包括你的专业的鉴定和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说什么我都觉得中间是有水分的，而且这次事件出来，不是网上很多人说跟当年这个高英英的事件，甚至有人又想起了这个邓玉娇啊，当代烈女。不过呢，我会觉得中间的案子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邓玉娇案或者是这个高英英，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中间是可能会有这个官官相护，是有官跟民之间的矛盾在里面。但这个事情很蹊跷在哪儿呢？你说你这个保安，你也不是说位高权重啊，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这个保安都有可能是受到了一个保护？这就是非常让人大家联想觉得很奇怪的事。 对，这里面其实就牵扯到这个京温商城的产权的一个问题。因为京温商城最早它建起来是当时是很多在北京开小买卖的这些温州的商人， 它叫京温， 对，是温州嘛，相当于是温州的很多商人，他们每人集资10000多块钱，然后1700多个人，然后筹资了2000多万来建起来这个京温商城。然后但相当于是大家而那个时候也是担着风险的，就是这个商城干起来有没有买卖其实都是未知的，可能身上还背着债务。然后呢，后来结果就在90年的时候就说这个京温商城的这个产权就要变了，然后变成什么呢？是20%是归无偿划拨给丰台区综合投资公司，另外的80%是给一个叫中国汇凯集团的。然后这个汇凯集团呢，它是一个中央控股企业。这里面就有问题。而且当时这个温州的商人们，大家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就是我们这个大家辛辛苦苦用钱搭起来的这个京温商城，现在买卖好了，你们就是眼馋就要抢走。然后更有可疑的是这个中国汇凯集团，这个集团呢消失了，后来就变成了另外一家叫做万和控股的。然后这个万和控股跟这个汇凯集团他们的老总都是一个叫钟涛的人。然后这个钟涛是个什么背景呢？他现在还担任着这个曾经担任啊共青团中央实业发展部部长助理，然后现在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 红顶商人。 是 啊， 而且很多的商人就是反映说，这些温州这个京温商城的商人这个商户反映说，自从汇凯接手之后管理就越来越差，然后这个三无人员在这个商场里面溜达的情况就越来越多，就是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啊，好，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另外一面，在一个刑事案件之外，这个京温商城恐怕也是大有来头，这是不是会让这个案件变得更加蹊跷，更加扑朔迷离？我们休息一会儿接着来讨论。好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这位22岁的女孩袁丽亚在5月3号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跟现在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她也用微信，也用微博，她也在网上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网上很多的这个照片，也是她自己拍的。那就她自杀的这个说法，也有人对 这样的说法进行了一个跟进。那现在比较明显的一点，或者说经常被大家用来支持这一个说法的证据，就是他在去世的前几天给自己男友发的这么一条微信，上面说的是如果有一天， 应该是 是微信， 是一条微信， 这也是大家质疑他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是用文字发的。 他当时文字上写的 是 说，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但是大家就质疑说，如果是真的是这种遗言的性质，为什么不用微信的这个音频的传输的功能？ 怎么我看到大家好像对这个表示怀疑，说是不是确认有这个微信的存在呢？ 对，这个现在我们就没有办法。 还有人去看他的微博的。 是，对，还有微博。是他的微博，就很多人就是有一个觉得他不是自杀的一个论据啊，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乐观向上的女孩子。 这是有一些媒体的报道。 很懂事。 对，但是我去看了之后，我觉得他的这种乐观向上其实并不是他的这个微博的一个主流。他的微博很多时候表现出的是他的一种痛苦，然后我觉得他是其实是压力很大的一个状态。你看他有一些微博是这样写的，他就是他在这个今年的2月8号，应该是过年期间吧，他在微博是突然变得不想说话了，对于这个家庭我真的快崩溃了。然后这就让我想起来，就有一个天涯上面有一个人，他说他是他家里面有一个亲戚在这个金温商城工作，然后说袁立亚呢，他因为打两份工嘛，大概每个月可以挣到9000块钱左右，这在北京真的是蛮多的一份钱了。然后说但是他的家里面还常常嫌他寄回去的不够，这也是有可能的包括说在这次这个40万的赔偿，很多人就说这个你就说要是没事的话，他家长为什么要接受这？如果是 袁家是已经接受了40万的赔偿， 对，如果是自杀，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个40万赔偿呢？你不觉得你女儿的命更重要吗？ 没错，现在他们是以这个管理上存在漏洞啊，金温商城给了40万。 但是大家的这个思维其实是你站在一个衣食无忧，然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想的这个事情。可是对于很多农村的家庭来说，也许40万真的是非常重要，甚至是我们说的残忍一点，宁可要这40万。然后包括还说他这个，你看这个袁立亚还有一微博写到说是老爸今天低血糖犯得好厉害，还打了我，好痛。也就是说，而且他有一些包括说他懂事，你们看他想，他说什么都不要再想了，接下来就是努力上班挣钱，让爸妈过上好日子，袁立亚加油。就他真的是非常懂事，可是你也可以感觉得到他为了、 非常让人心酸。 对，他为了这个家庭撑下去，他是我觉得他是自己在默默的扛着，也扛了蛮久的。 当然我想这些微博不足以说明袁立亚就是自杀啊，但是我想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一下这个女孩生前的一种生活的 状态， 确实是挺辛苦的。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大家需要承认。 但是大家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说如果这个女孩她生前就流露出你说厌世也好，那到底是压垮他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好像现在都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吧。 是，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最为疑点的地方，也是为什么他死后大家让警察去查，让大家立案，结果警察不立案的时候，这么多人去这个聚众，爆发了这个所谓的群体性事件。 所以你说这个袁立亚的这个坠楼案，自主高坠案啊，我觉得这是两个层面的悲剧，一个当然对他个人和家庭，这绝对是一个悲剧。在公共的意义上来讲，这个事情的悲剧在哪里呢？在于这个公安机关已经完全没有这个人民的信心了。公安机关说什么大家都不相信。 你知道今天早上 在微博上，这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悲剧。 今天在微博上还看到一条让人啼笑皆非的新闻，说的是福建有一个县，就一个村民，一个女村民，她手里牵着不是一头牛啊，不是一头什么动物，是拉着一个防暴警察，你知道吗？就牵着一个防暴警察，为的是什么呢？是把那个防暴警察好像有点类似于做人质的那一 种， 对，去交换战服。 交换。 听了之后都觉得，哎呦喂，这个警察你都可以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是，这个好像跟咱们抗日剧里面的这个伪军有点像。 是，大家现在就是我期待平安北京出来说话，可是大家这个期待的是一种什么心态？我觉得是我要从他那话里挑刺。我就觉得他这话一定有问题，甚至有破绽。 这个啊，我觉得不是说公众先把警察，咱们一直说人民警察，就不是咱们自己先把人民警察摆在自己的对立面的，是因为警方的很多的这样做法，他首先把公众的舆论放在了一个假想敌的一个位置。我这两天看一个什么呢，这个一位著名的这个媒体人在网络上叫石飞克，之前做这个重庆王立军的报道，他对于重庆警方的很多这样的研究，包括这两天他有公布一个是当年所谓王立军手下的这个小蓝精灵，就是负责警方外宣工作的这么一个警官，写了这么一封信，他来给他讲警方是怎么样 动用自己的媒体资源去达到警方想要做的目的，包括他内部的一些文件显示，警方在对付一些网络舆论的时候完全是采用一些作战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碰到网上出谣言了啊，我马上组织所谓正义之声，好，正义之声，我们发动这个网络舆论战争的这个力量，把你们这些坏人给打垮。这是警方已经树立了一个是敌我矛盾的这么一个意识，那你现在很难不去让这个人民去以一种这样对抗心态去判断警方的意图。 当然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是有技巧的哈，你是怎么样去这个运用舆论啊，所谓的这个舆论战。不过也有一些评论说，现在的那些官方你必须要懂得这个跟舆论赛跑，有这样一个 信息赛跑 意识，信息赛跑的意识，还要呢是要有一个脱敏的这样意识。怎么说呢，就现在的这个舆情发展啊，大家说是以秒来计算的，下一秒你不知道这个舆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最主要的我想还是应该信息公开吧。我看到有一些律师他们就说到他们的意见哈，说这次你都没有说把它当成一个刑事案去立案，那么所谓的它是一个自杀的一个判断，所以说它中间的一些过程就没有说是一个秘密要侦查的这么一 个法律方面之前 保密的一些 有律师在谈到朱令案的时候提到是，如果说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话，那他警方有理由不把一些内容公开， 因为还在侦查过程当中 是要保密的。但是如果你现在连刑事案都算不上的话，其实我 为什么，对啊，所以为什么你不公开了？如果说你把现在你拿到所有的一些勘测的勘查的一些报告来公布给大家，一五一十的一五一十的，而不是那样冷冰冰的这样几百个字的一个声明，可能大家这个信服力就要强很多。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关键人物他们也没有出来说话，我觉得这是也挺可疑的一点。那他们是自己不愿意出来说，还是警方不让他们说，这个其实也是值得怀疑的地方。就包括我们有看到这个袁丽亚她的父母好像没有任何的画面或者是他们有说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是 没 有看到， 没有没有。 然后还有这个京温商城的这个负责人有没有出来说话呢？那包括大家质疑的他们背后的这个老总， 对啊， 钟先生有出来说话吗？都没有。 是啊，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案件，为什么不让媒体去采访？为什么在微博上都禁止人家发帖？为什么这么多关键词都成了这个敏感词？那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弄一个什么学名叫做史崔山效应，就你越不想人家去了解，最后就反而有一种欲盖弥彰的 欲说还休、 就包括这个抓这个造谣者，他造谣这个轮奸的事情，我想可能之前大家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反倒是发布了一条新闻说抓了这个造谣者，然后这个马某在网上说袁丽亚是被轮奸之后扔下楼的，不啦不啦不啦，然后大家就知道了，哦，原来还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真是哈，这个在这件事情之后有人评论啊，这个平安北京最近的连续的这样的这个表现，说朱令案20年了也给不出一个结论。你看这个一个这个袁丽亚的这个案子3天就可以给出结论，所以说警方的这个可控性啊，或者说警方的这个弹性警方的这个变化，哎，真的是哎非常的大。好了，那这个对于这个安徽女孩袁丽亚在北京的京温商城5月3号所谓自主高坠的这么一个案件啊，也是保持持续的关注。那今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互动议题我们目光转向到这个南海，也是这个多事之秋，在最早是香港的这个旅游团在菲律宾马尼拉发生的这个人质惨案，再接着呢是这个中国和菲律宾的这个黄岩岛的纠纷剑拔弩张。好，现在大陆香港之外，台湾的渔船广大兴啊，在这个菲律宾和台湾的这个渔业重叠区啊，遭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务船的枪击， 而且是没有预警的枪击， 是这个跟海盗差不多啊。广大兴28号就遭到了，说是在船上找到了50多个弹孔，其中呢有一位渔民洪石成台湾的渔民就被枪击身亡。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因为出了人命啊，你看之前这个中国跟菲律宾这个军舰对峙啊，虽然说也是很紧张，但是还是双方没有开火，但是这次已经有人开了这一枪了，哎，这下就群情激愤。那台湾方面，马英九是这个使用了我估计马英九可以自己找到的最强烈的语言，他表示说这个菲律宾这样做是不文明的。那在这个菲律宾方面呢，这个菲律宾驻台的代表啊，提交了一份向台湾的这个涉外部门的这个领导人啊，提交了一份这个声明啊， 但是被马英九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发言人呢认为是回答非常轻佻啊，这个表示不接受这样的这么一个解释。而更这个厉害的，或我们在这个文字上可以找到很多玩味的地方，菲律宾的这个海岸警卫队说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道歉。所以我也觉得这里面双方的这个文词上面恐怕对，这就像当年这个港人在菲律宾人质惨案的时候，阿基诺三世这个脸上的那个笑容，有的人说菲律宾的这种道歉文化，或者说菲律宾的这种政治文化跟这个民族性格，很多时候跟华人有点接不上轨的地方啊，在台湾方面给菲律宾曾经这个大家报道说下了一个72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做出一个声明。那也是这个调兵遣将啊，这个台南舰啊，包括一些台湾方面的这个军力开始向南海方面调动。但是呢，有人说这个要让菲律宾哎道歉，这个到底还有什么招？因为说实话，现在这个双方从军力上面，这个台湾的海巡署的这个力量跟菲律宾的这个海军啊，虽然说台湾有媒体说这个台湾的海军实力还是比菲律宾强那么一点点，但是呢，这个差距不是太大。差距不是太大，因此呢，当然有很多声音说，哎，大陆啊，这个国台办说，这个解放军的海军是不是应该过去壮壮声势，或者说呢，两岸联手，哎，给菲律宾施加压力？那又或者说呢，台湾方面想出了更厉害的方法，冻结菲律宾的这个外劳在台湾的这个工作许可，或者说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寄钱回菲律宾方面啊，在银行的手续方面设置一定的这个门槛。那其实我觉得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香港。关于这么多这个招数哈，这么多这个好的应对的方法，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启动凤凰 FM App， 找到一键 call in 的服务，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正在直播，马上听你的看法。 装寂寞的眼。寒冷的冬天依然有夜深寒凉，春天的温暖只因你日有的阳光，春天的温暖只因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联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的话题是在南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公务船枪杀了一名台湾的渔民。 嗯， 那这两天台湾当局也是给菲律宾下了一个72小时限时回复的最后通牒。那菲律宾的驻台代表呢是递交了一份，哎，他们说是道歉，但是呢台湾方面说这个道歉非常的轻佻，不予接受。那你认为要求菲律宾道歉啊，台湾还有什么样的好主意，或者说在台湾之外，香港乃至中国大陆都有什么样的可以采取的措施？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启动凤凰 FM app。目前我们正在直播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打进电话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好，广东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谢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那个你谈什么问题啊？ 哦，这个台湾的渔民在南海被菲律宾的公务船这个枪击致死啊，您认为要求这个菲律宾方面道歉的话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哦，我认为那个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相信台湾那个马英九，他有能力的恰当的处理好与菲律宾这个枪杀渔民那个事件。 嗯， 我认为应该相信他。 好，这个广东的谢先生认为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小马哥身上啊。接下来听一下这个海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刘先生你好，这个刚才谢先生说了，他还是比较相信马英九，您同意吗？ 我认为这个菲律宾射杀不是一艘台湾渔人，而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挑衅。另外呢，我认为大陆应该介入，我们大陆在南海有很多渔船也在那捕鱼， 嗯， 对不对？我们一起保护我们台湾渔民、两岸渔民，对不对？ 嗯 嗯， 大陆应该介入进去。 嗯，您觉得这个大陆介入的方式都有什么呢？ 我们派海巡船、派军舰都行啊。我们不海巡船不现在都壮大了吗？肯定有海警局，是不是啊？ 嗯 嗯。 嗯， 哎，这多好啊，对不对？ 嗯，好的。 台湾有难啊，大陆当支援。 海南的刘先生说啊，大陆应该这个派出这个海警的海监的这个力量啊，但是呢，这有一个现实层面的问题。 嗯， 台湾的这个渔区啊，跟菲律宾交界的这一块啊，那如果说大陆的海警船进去的话，我不知道台湾方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广东的钟小姐，钟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钟小姐，您怎么看这个菲律宾的公务船射杀台湾渔民的行动？您觉得台湾方面或者说乃至大陆香港方面都有什么还可以采取的行动吗？ 我觉得台湾跟中国大陆联手会更有利一些，因为不管他台湾出什么策略去对付那个菲律宾，刚靠那个台湾的力量肯定不能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是连中国大陆一起 一起联手的话，我相信力度是非常好，而且那个效果也非常好。 嗯，那您觉得这个联手的这个方式啊，您指的是军事行动吗？还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对外的管道上面，两岸一起施加压力？ 我觉得两方面一起上了， 嗯， 会更好一些。军事更加，军事另外一方面肯定要出的，因为我们要捍卫自己的人民，捍卫我们的祖国的领土，这非常的非常的要出两方面的力量去捍卫了。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引让，也会是一个不好的，泰国会纵容他越来越猖狂了，因为他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很多次了，我看到报道说。所以我觉得嘛，中国如果是再忍让的话，反而会给周边的国家看到不好的态度，以为中国为了就是说为了不影响啊经贸什么的，就忍弱这样子不好。如果是强硬一点会好一些，给周边的国家一个警惕，就是他们不能乱来就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就这样了。 嗯，好的，这个钟小姐说了很多 啊， 这个两手都要硬。 咱们大陆如果愿意试啊，台湾人愿不愿意受啊，这也是个问题。 这个得问问马英九了。好，接下来是湖北的裴先生。裴先生你好。 哎您好。 哎，裴先生怎么看？ 我觉得的话，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台湾不需要由美国来摆平。 不需要美国来摆平。 啊，对对对对。 嗯。 就是台湾领导人的话，只要说胆子更大一些，这个措施更强硬一些，就可以把菲律宾搞定的。 嗯， 您觉得光凭台湾就可以把菲律宾搞定？ 当然还有背后还有大陆啊，如果说台湾像这么做的话，什么是要由美国摆平的话，那是美国是求之不得的。那就是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们啊，不需要这个美国来插手。 好的， 还要问。 好，谢谢湖北的裴先生啊。裴先生这个说这个大陆恐怕还是另外的一桩，但是首先这个不要求美国人来搞定，这个美国方面在事件发生之后给出了一个声明啊，是要求各方保持克制。那其实真的如果说这个美国介入的话呢，你说菲律宾跟台湾他到底站在哪一边，这个也很难说哈。下一位是黑龙江的朋友宁先生你好。 喂， 哎，宁先生你好，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认为吧，台湾方面应该主动要求大陆啊，积极那个协助，应该台海，两岸应该建立台海联合舰队，因为都是中国嘛。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呢，应该大陆和台湾建立台海联合舰队，应对这个菲律宾这个挑衅事件。台湾应该主动要求大陆协助，大陆也应该主动协助台湾，因为都是台海两岸这个菲律宾无端侵略咱们台海这个中国的领土领海，应该采取这个积极的联合舰队互鱼互航。 好的，黑龙江的宁先生说要建立台海联合舰队啊，这个 其实呢不光是大陆的民众啊，希望是两岸联合。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有一份旺报，他们也做了一个最新的调查，说到呢是台湾有69%的人也支持两岸合作来施压菲律宾政府了。 好的，接下来还是东北的朋友啊，沈先生，沈阳的朋友，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孙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有人这个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您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首先呢，我觉得本身菲律宾他其实最关心和他的政治利益，包括他的这是只不过是这些政府他的一些他和美国的一些举措。那其实呢，菲律宾作为美国的一个棋子，他可能在挑衅中国这方面，探一探我们的底线有哪些。那鉴于我们跟台湾目前的大陆跟台湾的一种关系，我觉得两岸就是说这么联手，恐怕采取一些行动这不太可能。那我觉得其实不如可以采用一些经济手段来制约。那其实呢，对于菲律宾来讲，我们可能回想到哈，在几个月之前，那么曾经大陆和菲律宾这边发生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措施呢，可能也是非官方的，就是它的进口的水果我们可以暂缓。 菲律宾香蕉， 对，香蕉我们就不让你进来了。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举措呢，对于菲律宾这个国家来讲，它资源非常少， 那么他们的国家的很多的部分呢是靠老百姓的这种就是这个水果业啊，包括其他的这种产业性的这种销售。那如果说把它的这个出口的方式给它掐死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国家国民来讲，对他们的政府会产生一些不信任的一个成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他们的国内的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抵触情绪。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解决。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味的去提出道歉也好，包括提出来让对方给我们赔偿等等等等，那这些其实如果做到了，那又能怎样呢？那你就获得了什么收益吗？我觉得都没有。我觉得最核心一点就是说，可以用经济的角度为出发点，那么给对方的给菲律宾当中的政府呢一个严重的一个警醒。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在平衡利害关系的话，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好的，沈先生说的非常多，在经济层面提出了很多建议，非常感谢。那这个说到这个，我就想起菲律宾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台湾叫外劳， 没错 啊，这个菲律宾籍的劳动的这个劳动力量哈，在台湾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性的行业。 嗯， 其实之前我注意到台湾媒体其实也有很多的讨论啊，其实光是如果说在非籍在台的外劳上面，哎，施加一点压力，施加一点限制的话，这估计对于菲律宾的这个国内政治或者说他的经济都会是不小的一个冲击。 没错，你看到马英九的发言人李佳飞，他当天晚上就在台北开记者会，他就说到，如果在72小时之内菲律宾没有获得正面响应，我有三项的抗议措施，第一项就是冻结菲律宾劳工的申请 哈，这个估计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在香港之前其实曾经有过类似的一个考虑，在香港的这个菲律宾的劳工大概有20多万，然后呢，据菲律宾的这个经济统计啊，菲律宾每年靠输出劳动力啊，这个输出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在台湾啊、香港啊，很多这个输出劳动力给他菲律宾国内创造的这个收益啊，这个是想不到的高，想不到非常大的一块比重。因此呢，光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施加一点压力的话，且不用说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啊对菲律宾进口的这个商品啊，或者说在这个双方的贸易往来上施加这个压力的话，这个对菲律宾的经济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没错，那民间还有智慧说呢，我们说比如这个停止去购买菲律宾的产品啊，或者我不去菲律宾观光，就像香港人一样，当时在香港发生这个菲律宾人质事件之后，马上香港人几成以上的人都觉得，我在多少年之内我都绝对不会踏足菲律宾半步的。 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筹码了。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 妈妈说生活别太执着，也别太执着，不要执着。妈妈说最重要会吃苦，也要学会知足啊。妈妈的题目我早记住，有时候进步进步进步行不行，有时候辛苦进步幸福行不行，有时候听不听不清楚，听一听，这就是妈妈的神经。曾经我想做却做不到，怎么实行？孩子说是否因为在乎，他执着我的行为态度， 哦哦，对。 孩子说是否永不满足，谁的完美贪图啊？妈妈的题目太高难度，对。有时候进步进步进步行不行？有时候辛苦进步幸福进步行，有时候进步并不清楚，听一听，这就是妈妈的神经。